攻读伊撒伊亚先知书第59章。看哪，并非上主的手短小而不能施救，并非他的耳朵沉重而不能听见，而是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你们的天主隔绝，是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肯俯听你们，因为你们的手沾满了血，你们的手指沾满了罪恶。你们的口唇说了谎言，你们的舌头吐出了恶语。没有人按正义起诉，没有人按公正行审，都依赖虚无，假说空话，孕育着诡诈，产生邪恶。他们所孵化的是毒蛇的蛋，他们所纺织的是蜘蛛的网，谁吃了这些蛋必定要死，但若破了，出来的是条毒蛇。他们叠的蛛网不能制作衣服，他们的手工不能遮盖自己，他们的作为都是罪恶的作为，他们手中只有欺压的行为。他们的脚趋向邪恶，急于请流无辜者的血，他们的思念都是邪恶的思念，在他们的行径上只有蹂躏与毁灭。和平的道路他们不认识，他们的行径中绝无公正，他们弯曲了自己的途径，凡在上面行走的必不认识和平。因此公平远离了我们，正义不与我们接近，我们寻求光明，看仍是黑暗，希望光亮仍在幽暗中徘徊。我们摸索着墙壁好像瞎子，我们摸索有如无眼的人，我们在正午颠扑有如处于黄昏，我们在健壮人中却如死人，我们一起嚎叫有如狗熊，呻吟哀鸣宛如鸽子。我们寻求公平却没有公平，寻找救恩，救恩却远离了我们，因为我们的悖逆在你面前太多了。我们的罪过作证反对我们，因为我们的悖逆都摆在我们面前，我们认清了我们的罪过，背叛和否认上主，转背离开我们的天主，说欺骗与反叛的话，从心中说出虚妄的言语。因此公平被制止，正义立在远处，真诚在街市上扑倒于地，正道不得定住，真诚消失，避恶的人已荡然无存。上主见了实在不悦，因为一点正直也没有了，他看不见一个人，他诧异连一个调停者也没有了，所以自己的手臂来施救，以自己的正义来扶持。他身穿正义做铠甲，头戴救恩做钢盔，身配复仇做衣服，外披妒恨做外氅。他要按照个人的行为施行报复，向他的敌人发怒，向他的仇人复仇，也向群岛施行报应。西方的人要看见上主的名号，东方的人要看见他的荣耀，因为他要来临，好似被强烈的风催促的急流。拯救者必要临于西庸，离于雅各伯家中的弃邪归依者，上主的断语。至于我，上主说，这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盟约，我在你身上所附的神，我在你口中所放的话，总不离开你的口和你子孙的口，以及你子子孙孙的口。上主说，从现今直到永远。